Hello， 大家好，欢迎喺呢个跑马嘅晚上，又嚟我哋星期三呢个跑马日咧，会唔会好多马迷咧？即系会，即系呢个输干输净之后，就会嚟呢个东头湾度探望我哋嘅咧，或者赢到开行之后再嚟探望我哋嘅咧？ 呢、這个会好啲， 系咪啊？ 系 赢到开行之后，跟住嚟。就是聽我們的節目 不要緊啦，即是財來財去這些看開一點啦。今天我們呢即 chat room 那裡有個大明星來了、劉青雲、 咦是喎、 不知道改名 咦是喎、是喎、 真是鬼馬的現在的聽眾是不是劉青雲呢其實 不知道 好害怕啊偶像 可能是當他去咯 當他去咯 Hello 劉先生你好啊還有很多的朋友在這裡聊天大家歡迎繼續上我們 Radio99.TV 這個 chat room 那裡參與一下今天這個呢我都稱之為都挺懸疑挺離奇的案件的 很多疑點 很多疑點和很值得商榷就是那兩個字冤案究竟是不是冤案呢、初頭表面看都覺得是的即是因為、黑人被人、作為一個怎麼說歧視的對象、即當然會減很多分的嘛即明明、可能他 純粹路過的都可能會即係俾人懷疑啊，俾人砌生豬肉啊，係啦。咁但係一睇完之後，我又有啲懷疑啦，我有啲懷疑啦。咁啊，但係 Maria 就好似又同我哋又睇法又唔係好同啊。咁好啦，大家拗下。咁啊嗱，點解今日咧會講呢一個冤案咧？不如俾大家睇睇今日個 flip 先，拳手颶風冤案。呢、這個颶風咧就 hurricane。Hurricane是有首歌其實那首歌都叫 Hurricane 的。 是 的那為什麼會叫 Hurricane 呢就是跟我們今天這個呢案件的主角有關的。Hurricane 就是中文叫做颶風啦。 颶風或旋風。 旋風啦即是颶風提子那個啦。 又會扯 颶風提子。 好像不是。 不是那個颶風啦。 不是 颶風提子難食的講真。就這個 Hurricane 是一個綽號是一個拳手的綽號這個人可能大家就未必很熟悉不過今天聽完這集你就會對他認識很多 我想老一輩的觀眾會熟悉一 點即是你除了認識阿里和這個泰臣之外今天這個拳手你都應該要認識的即是他都是曾經都幾叱咤一時嘅，喺六十年代嗰陣。咁點解今日會講佢咧？又關另外一個事嘅。咁呢個人係邊個咧？我睇下第二張相先。咁咧呢個人咧，介紹俾大家認識呢個仁兄咧，就叫做 David McCollum， 係咪？David McCollum 咧就右邊呢一個啦，咁高大威猛嘅呢一個黑人啦。咁啊右邊嗰個應該係媽媽啦。咁啊佢今年咧就啱啱新鮮滾熱辣咧，上個月咧就喺美國嗰度出獄嘅，就喺布魯克林區嗰度，佢就坐咗幾多年監咧？ 29年 ， 即係29年嘅青春咧就喺監獄裏面度過咗。咁而咧佢點解今年咧佢可以出獄咧？因為佢判咗終身監禁 ，suppose 有排坐噶啦。咁但係點解佢可以出到獄咧？就係關我哋今日呢個 Hurricane 事嘅。咁啊就呢個叫做 Ruben Carter 的一個的即名人在美國很出名的一個拳手他就因為很長時間就要去拯救那些冤獄犯特別是自己有 啲 黑人 黑人被人哋冤枉入監獄的黑人其中呢就今天這個主人翁 Hurricane Ruben 即 Ruben Carter 或者叫做他呢就在今年的四月的時候就前列腺癌死了他死之前呢他有個遺願就係話我要救呢個 David McCollum 出嚟。咁因為佢覺得佢咧就係俾人冤枉嘅，坐咗咁多年監啦，佢就好想幫佢。咁啊，結果咧喺佢嘅努力之下咧，阿 David 咧就真係即係實現到呢個出獄之夢啦。咁啱啱咧就喺上個月出獄。咁所以令我哋就諗翻起啊，其實都好啊，講下呢個 Hurricane 嘅故事俾大家聽啊，因為佢 一個經典嚟。 佢自己本身就係 叫做冤獄犯，冤獄犯咁啊有括號嘅呢、這個大家自己諗下佢係咪冤獄。咁而咧佢出咗獄之後，其實佢1985年出獄噶。咁佢出獄嘅時候咧，好諷刺地咧，啱啱頭先嗰個 David McCollum 咧，佢就喺1985年入獄， 入獄， 即係一個出就一個入。咁佢入咗之後就坐29年啦，就坐到今年嘅時候就放出嚟啦。咁而阿卡提都係今年死嘅， 啱啱過身。 即係佢哋兩個故事其實係幾有淵源嘅，即係其實係即係兩個人嘅命運，個命運係幾緊纏住一齊。咁我今日咧就想講下呢一個叫做 Rubin Carter 嘅故事啦。咁我哋嗰時又未出世啦。 未 有六幾年， 點都 未成型啦， 未點都話未。 今日唯有而家睇翻啲資料啦，咁啊先知原來呢個叫做 Rubin Carter 嘅人咧，俾張相大家睇下啦，七同八啦，唔該望一望佢個樣先，係啦，就係呢一個啦。 哦，呢個係佢66年時候。 威唔威猛咧？ 六幾年時候嘅人。 係啦，一個好即係。其實在我哋眼中，個個黑人都是咁樣嘅，不過 真係喎。 喺我哋眼中，黑人比較難分嘅。 比較難分嘅嚇。咁佢當年咧，呢個 Rubin Carter 即係而家就已經過身啦，啱啱今年4月過身。佢當年咧就喺呢一個拳壇上面咧，都係幾勁抽下嘅喎。阿毛，可唔可以簡單講下佢有幾勁咧？當年 佢當年其實喺66年嘅時候，65、66年嘅時候，其實佢係中量級近乎拳王。嗱，點解話近乎拳王咧？佢參加過兩屆嘅中量級拳王賽事。 中量級即係嗱，泰臣就重量級啦。 係啦， 佢應該就係佢係5尺8寸高，就比較係即係 輕身啲、輕磅啲， 又唔係最輕嗰只，所以 唔 係 佢係200磅以下嘅。 嗯， 係啦，泰臣嗰啲要過200磅嘅。 嗯， 咁佢就參加65年嘅拳王嘅賽事嘅時候咧，佢係輸咗嘅，所以佢。就嚟做拳王， 即第二 爭啲 going to be 啊拳王 ，going to be 好啦。咁到66年佢參加賽事嘅時間咧，其實佢係未打到叫做決賽嘅，未到決賽嘅，但係就已經遇到一單嘅案件， 就扭轉咗個命運， 就扭轉咗個命運啦。 但係當時都算係佢人生嘅高峰期啦， 其中一個高峰嚟嘅，即係當年其實你要明白咧，六幾年時候咧，其實冇我哋而家咁多娛樂㗎。咁嗰陣時嘅人咧，無論美國人、香港人都係噶啦，咁就即係想睇一啲娛樂嘅人，其中一種就係一啲體育賽事。係。咁而當時咧，呢個 whistling 即係摔角，同埋即係 boxing 嘅拳擊，其實都係一啲風魔一時嘅體育活動。 佢幾犀利？佢記得何守信咧，嗰陣時一出嚟咧，佢係講呢個 最初 做旁述係做呢個拳擊㗎。 拳擊同埋呢個呢個摔角。 你好細個㗎啫，嗰陣應該 係 啱篤爆零歲 㗎。我71年嘅，係我成日講我71年嘅。 我都係啊。 係咁，但係即係阿何 B 師傅曾經喺佢即係一啲被訪問嘅節目度講過㗎嘛。 算吧啦，我哋 佢六幾年嘅時候， 我哋仲飲緊奶。 參加呢個即係當時嘅無線電視，其實係即係最初就係講呢個 拳賽 同埋呢個摔角賽。 即係嗰時都係一個好受歡迎嘅運動啦。 係啊。 咁就其實當時咧呢一個。叫做啱啱即係抬頭嘅呢個叫做 拳擊手 啦，拳擊手啦。咁啊，突然間嗰陣時佢好後生，29歲。 廿幾歲 啫。咁啊，1966年咧，佢就遇到今日我哋講呢一單案件，就成為入邊嘅一個主角。咁嗱，呢一單案咧，其實我哋要即係特別係留意咩問題咧？就係嗰個種族嘅問題、歧視嘅問題。咁啊，因為咧，我哋大家即係如果奇案迷睇開《東頭灣道》，都一定聽過。我哋講嗰個新普森啦，嗰個咁經典嘅案件啦。咁啊，當年其實就係打呢個種族牌嘛，就係話啊，其實係咪因為新普森係黑人，所以你班人咧就係啄住佢咧，又話佢殺老婆又成咧。咁其實我呢度想講少少啫，少少引子，希望大家唔好嫌我哋長氣咁耐都唔入獄。喂，有啲人話你點解講咁耐都未講？ 係個引子咁長。 係啊，今日長咗啲啊，因為咧我有個片有段片咧，好想同大家分享。嗰時咧我睇過呢段片咧，我就好入腦嘅。 我諗都係要 get 翻少少嘅 idea， 就係當時其實尤其是喺美國，佢哋白人黑人嘅嗰、那個即係。就是態度對對方的態度是怎樣的 是啊，因為這一段片就是關於一個實驗，就是有兩個心理學家，他們就找了小朋友來做一個實驗。你聽完之後你就明白原來黑人都會歧視黑人。聽先，看段片先。 It's the nice dog. And why is that the nice dog? He's white. And can you show me the doll that looks bad? Okay. And can you give... And why does that look bad? together the black. And why do you think that's a nice doll? Because she's white. And can you give me the doll that looks like you? Fifteen out of the 21 children preferred the white doll. 你睇佢幾唔願意咁推嗰、那個， 好 hesitate， 係咪啊？係 咯， 其實好慘嘅。 呢、這個實驗話21個小朋友裡面咧，有15個咧認為咧，佢認為咧呢個白人嘅小朋友咧係好人，同埋咧白人小朋友佢先會同佢淨係會同白人嘅小朋友玩，即係 even 黑人自己咧都唔中意自己黑人，自己係黑人都接受唔到自己黑人嚇。咁小朋友都係咁嘅啦嘛。咁呢個實驗就係想講咧，即係 discrimination 呢樣嘢咯，即係呢個歧視問題。咁所以當時咧，其實咧喺呢個咁即係六十年代尤其啦，即係嗰陣時咧對啲黑人咧就特別歧視嘅，即係比起而家 嗰個實驗咧，都應該係八十年代之後嘅嘢。你見啲小朋友嘅衫褲已經 同埋係彩色啦， 係啦係啦， 彩色啦。 你見到佢哋嗰啲衫褲應該都係即係八十年代之後先至係咁樣著法 嘅。好啦，咁啊喺呢一度咧就我哋準備咧就要帶大家去翻咧呢個六十年代睇下咧阿 Carter 嗰個故事嘅。不過在此之前咧，原來我發覺我未介紹今日嘉賓阿毛同埋 Maria， 唔該曬，今日咧同我哋一齊講呢一單六十年代嘅一單嚇所謂嘅冤案，我哋聽下係咪真係冤案先？我哋翻翻去1966年。 1966年6月17日凌晨2:30，美國新澤西州嘅拉菲日街一間酒吧，突然傳嚟一陣好似燒炮仗嘅聲音。酒保 James 同埋男顧客 Fred 最快被死神選中，倒卧喺血泊之中。女顧客 Hazel 全身中多槍，一隻手臂亦被射至粉碎，雖然冇當場斃命，但一個月後終於傷重身亡。而最後一名顧客 Willie 頭部都中槍，他雖然很幸運執回條命，但是從此就只可以用一隻眼來看世界。一輪槍戰之後，槍手消失得無影無蹤，只是留下證人眼中的一些殘影。 我那時在街角遇到兩個黑人男人，一個揸著獵槍，一個揸著手槍，我走開了，然後見到他們兩個衝了進去一架泊在街邊的白色房車。 我住在二樓的，當時我見到有兩個黑人衝進入的白色車裡面，跟著就向著西面方向開車走了。 這兩個黑人疑犯很快被警方執捕歸案，其中之一正是譽滿拳壇的明日之星 Rubin Collar。 好，就是一個咁暴力的一個開端啦。咁啊，1966年嘅6月中啊，嗰時應該好熱啦嚇，就喺呢一個咧叫 Patterson 嘅地方。呢個地方咧就喺新澤西州嚇。咁啊，應該就嗱好肯定啦，有黑人有白人住埋一堆噶啦，咁樣一個社區度啦。 呢樣嘢喺美國都幾 common 嘅。 係啦，咁而且一個歧視問題咧，嗰陣時咧就相當嚴重。咁所以咧，如果發生咗係嗱，咁當時因為其實有一啲生患者喺度啦，咁就聲稱當時咧就有兩個黑人咧就闖入呢一間酒吧嗰度咧就殺咗連環掃射咁樣嘅。咁當發生咗黑人殺白人啊呢啲咁大單嘅呢啲種族之間嘅一啲衝突嘅時候咧，梗係當時好轟動啦。咁我哋咧首先咧簡單講下當時嘅情景係點好唔好啊？我哋睇翻咧第三張相先。第三張相先，我哋睇下呢一個酒吧裡面咧當時發生咩事啦。咁啊，不如阿 Maria 講簡單講下個情景。 哦，酒吧嗰陣時啊， 係啦，睇下。有四個死者， 有四個死者啦。咁啊，首先咧，佢就有 bartender James， 第一個啦， 最右邊 Jim Oliver，Jim Oliver， 咁就51歲，有男顧客 Fred 60歲， 係就係趴咗喺度嗰個啦， 有女顧客 Hazel 51歲，同埋男顧客 Willie， 係啦， 全部都係白人嘅喎， 全部白人， 係啦，所以其實係咪呢間吧係淨係招待白人嘅？ 冇錯，冇錯，佢主要係招待白人嘅。咁其實咧，呢個 Jim Oliver 咧，佢雖然係一個酒保。但其實咧，佢本身咧都係呢間酒吧嘅一個大股東。 哦。 咁咧就呢間酒，因為嗰陣時啲酒吧咧，我諗佢哋都好似即係大家會玩嗰啲咁嘅小圈子啦，即係白人就白人，黑人就黑人。咁尤其白人咧，呢一間酒吧咧就話説嗰個酒保咧，曾經咧就拒絕過賣酒俾一啲黑人嘅。 嗯。 咁係咪因為咁即係惹上一啲即係禍根咧嚇？中咗啲禍根喺度咧咁樣。咁啊。 再看看頭先張相先好嘛？咁簡單講下，其實當時咧，首先呢兩個黑人咧喺嗰個門衝入嚟嘅時候咧，一個咧就揸住獵槍。一個咧揸住短槍，咁啊關於氣，關於呢、這個氣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空氣嘅嘢，我一間交俾阿毛講下咧，因為佢係呢個槍械專家， 未專家，識啲啦，識啲啦。 喺我哋面前一定係專家，放心。好啦，咁啊首先咧，邊一個當災咧就係阿 Jim Oliver 嘅，佢當時咧見到兩個人衝入嚟嘅時候咧，佢就二話不說咧，就攞起一個，即係諗係好自然反應啦、就攞起一個酒樽咧就掉埋去嘅、 爆樽， 爆樽嘅，咁但係梗係爆唔。爆得唔點樣點樣爆都好啦，你都抵唔擋唔到人哋嘅子彈啦。咁啊，當時一個子彈一粒子彈射埋佢嘅時候咧，佢就瓜咗啦，就瞓咗喺地下。咁、而第二個中槍嘅咧，就係隔離嗰個即係坐喺佢前面冇幾遠嘅， 就喺個吧台前邊嘅呢位男士， 阿博係嘛？ 阿博。 咁啊，當時咧就一槍咧就中咗佢嘅耳仔咧，就瞓咗喺度，即刻攣低咗，就好似人哋咧飲醉酒咁樣。而當時佢嘅手咧，亦都淨係一支仲係一支雪卡喺度嘅。仲係燒緊嗰啲雪卡， 即係臨死前佢仲嘆緊雪卡。 係啊，即係 可能背住啊， 係佢完全 半背住。你睇到個門口嘅話，佢應該半背住。 你點啊？走都走唔切啊！因為個好狼啊，嗰兩個人係即係好快就已經 開槍。因為你係叭叭叭咁啦。 而家我哋講都講咗好耐啦，但係其實可能當時咧就係幾秒嘅事。 電光火石 係。咁啊，第三個中槍咧就係再隔離嗰個 Willie 啦。咁啊，佢當時亦都企得好近嘅嗰個歹徒啦。咁啊，一槍掃埋佢嘅時候咧，就射咗佢個眼呢個位置嘅。 射到佢 個頭， 係眼附近啦，總之反正佢最後咧就係盲咗一隻眼嘅，嚇、從此就得翻一隻 眼。變咗獨眼龍啦。 獨眼龍嘅，咁啊當時咧亦都不幸中嘅大幸啦，佢因為佢即刻瞓低咗啊嘛，咁可能賊人就以為佢死咗啦，所以就冇再補槍。咁有一個女仔咧就好不幸啦，女人就好不幸啦。咁呢個咧就係叫做 Hazel， 佢原來咧你見到佢喺好遠下啦，係嘛？ 最遠槍手嘅一位。 原來啱啱咧佢係喺廁所行出嚟。 哦，佢就見到三位男士已經中槍之後， 喺 廁所行出嚟。 行出嚟嘅時候咧，個世界已經唔同曬，全部生人變咗死人啦。咁佢梗係喂 Maria 大叫啦，正常。 到啊咁噶啦。 唔係喎，如果我聽到砰砰聲，我真係未必會出嚟喎。 我諗佢係正行出嚟嘅時候， 啱啱就係 佢啱啱 十秒鐘嘅事， 冇錯，佢係走都走唔切，就俾賊人咧就認到佢，見到佢喺度，跟住咧就連環開咗五槍。或者係中咗五粒子彈啦，呢度要交俾阿武啦，因為阿 Hazel 咧其實佢係中彈中得最勁啊，頭先講過啦，連手都碎埋嘅，咁但係佢都捱咗一個月先死啦，但係即嗱頭先嗰三個人咧係中一槍就死噶嘛， 係啊， 點解呢度會中咁多槍咧佢？ 嗱，因為其實喺槍手兩位槍手啦，佢哋分別用緊兩種唔同嘅槍械，咁其中一個揸住一支點三。二口径的手槍，手槍就即係如果即係有聽過我哋上一次講過另一單案，即係呢個 Zodiac Killer 嗰單案咧，話其實手槍可以係即係佢每一次射係射一發，但係佢有連續有幾發子彈喺個槍裏邊嘅。咁而另外一個槍手揸住係一支獵槍，嗱喺1966年嘅時間，我哋舊稱叫做獵槍， 即係散彈槍係咪？而家嘅 係啦，而家我哋會叫做散彈槍嘅，係啦，即係如果即係。幾個禮拜前啦，大家咪見到有啲警察咪放出嚟彈嘅， 嚇 類似咁嘅槍械，係啦，咁就當然啦，佢哋警察用緊嗰種係專門攞嚟放出嚟彈嘅，咁而你如果見到同一隊警察，佢哋後面另外仲有一批警察咧，唔知佢哋當時嘅槍裏面係咪裝緊散彈，但係佢哋嗰種槍即係雷明燈嗰類咧。其實就是散彈槍嚟嘅，咁而雷明咧亦都係其中一種好出名嘅散彈槍或者叫獵槍。係，咁而至於佢係咪散彈槍，就視乎佢粒子彈嘅啫。因為佢粒子彈可以係放咗落去啫。因為其實點解早期叫獵槍呢？因為主要喺美國啲人買呢一類型嘅槍械咧，係攞嚟打獵嘅。咁主要有兩類嘅子彈，一類咧就係放咗入去之後咧，佢係放單發嘅。 只一個就。冇咗噶啦， 係啦，佢一發打出去，佢就係一發子彈嚟嘅啫。咁呢一種，我哋喺邊度容易見到呢？就係奧運會啊，奧運會或者世運會咧，咪有啲係飛射個飛碟出嚟打爆佢咁樣嘅嗰啲嘅。係啦，其實佢哋用緊嘅都係獵槍嚟嘅。OK， 呢一類型嘅子彈啦，或者另一種咧，就係譬如喺叢林或者草叢，我要打啲動物嘅時間，因為我好難瞄噶。好難瞄準佢一啲叫 critical 嘅位置打低只動物嘅，咁就會用散彈，就係粒子彈發射咗出去之後咧，佢會分散成好多粒子彈或者好多個碎片咧，咁 爆出嚟 打落去個目標度。 係， 我有個問題咧，有陣時 嗰啲電影咧，咪有啲獵槍係咁樣掛住喺隻手度嘅，然後就有兩個好大粒嗰啲， 嗰啲係獵槍嚟嘅。嗰啲就係最傳統嘅獵槍，美國最傳統用嘅獵槍可以係單管或者雙管。 咁 係 咪散出嚟嘅都會？ 睇子彈。 哦， 你可以用散彈或者用集束彈。 Okay. Okay. 即係嗰只散開就可能令到啲動物咧，即係就算你打唔中佢，都令到佢失去咗呢個行動能力。 其實主要作用就係咁嘅， 嗯， 你瞄佢唔到都打中佢一啲手手腳腳，令到佢失去行動能力，跟住你個獵人可以走埋就喇叭刀一嘢插死佢。 咦？咁希松嗰個死狀可能都係呢個散彈。 我相信係散彈。點解咧？一佢距離遠，咁用手槍咧，那個破壞力係比較低嘅。 嗯。 OK， 但係如果我用獵槍，因為個槍管比較長啊。我打遠距離是容易中，我兼且佢用散彈。散彈的不好處是乜嘢咧？就是佢相對每一個 pieces 打埋嗰個所謂目標度嘅時間咧，那個破壞力比較低。 所以佢咪唔係即刻死。 所以佢唔會即刻死，佢捱到成個月。 一個月後啦。咁嗱，如果你係即係啱啱先埋位啦，有冇唔知道我哋講緊咩？或者頭先窒咗少少咧，唔緊要。我而家俾張相大家再睇翻第三張相。咁簡單講下，就是1966年嘅時候喺呢一個咧。新澤西州呢一間嘅酒吧入邊，咁啊無端端有兩個黑人闖入嚟咧，就連環開槍就殺死咗三個人，就一個人咧就係重傷，但係咧就生還嘅。咁呢個人咧叫 Willie， 佢一個好重要、好重要嘅證人，因為佢當年咧就係話俾警察聽，我見到兩個黑人衝咗入嚟嚇。咁啊雖然佢講唔到呢兩個黑人咩樣啊、咩款啊，咁但係佢咧就好肯定係兩個黑人咧衝入嚟咧開槍嘅，一個咧就揸。獵槍一個咧就揸短槍，咁另外一個好重要嘅證人邊個咧又要出場啦？咁啊就係咧就Bello 啊，第五張。 Bello 第五張相，呢個 Bello 係咩水咧？佢原來咧個小偷嚟嘅，咁啊當年咧就喺呢個酒吧附近咧，佢就喺度咧準備咧去偷嘢啊，去一個貨倉度。 準備老笠。 同一個同黨，唔係老笠，爆竊。 啊！爆竊。 爆竊。 Okay, okay. 準備去爆竊。但是他話咧，佢聲稱啊，當時咧，因為佢未爆得住啦，未爆之前咧，佢就諗住去買支煙。咁買支煙嘅時候咧，佢就啱啱經過咧呢間酒吧， 即係食支事前煙先。 食支煙。跟住咧，佢咧就 做案， 做案。咁啊，啱啱咧，佢就撞到咧呢兩個，撞到兩個黑人。 嗯，喺酒吧門口。 喺門口行過。咁佢話咧，因為佢當時見到呢兩個人咧，兩個黑人咧，一個攞住。槍兩個都攞住槍，一支就係長槍，一支就是短槍。他以為他哋係警察， 唔係嘛？ 好怪呢個證言。 阿毛話怪嘅，因為咧當年咧其實好少黑人警察， 比較少嘅。同埋就算有黑人警察都好咧，多數係軍裝，好少係便裝。 好啦，這個賊咧應該成日見警察啦，我諗佢見警察多過見阿媽啦。咁但係佢當時佢覺得佢兩個係黑人警察啊，唔知個口供你哋覺得有冇可疑啦。Okay. 好啦，唔好理啦。咁跟住佢就話咧，因為佢以為佢警察啊嘛，咁好驚啦，咁或者係佢又感覺到對方好似想開槍啊，咁。 怯啦，因為佢自己想去做案啊嘛。 佢即刻咧就匿埋喺一個草叢後面，咁佢就裝到咧呢兩個人咧就係咧上咗一個白色嘅車嘅，一個白色車嗰度。咁跟住咧，佢見到佢哋走咗之後咧，佢就咧嗱嗱聲衝入嗰間酒吧。咁我諗佢咧當時佢應該意識到係有一啲槍擊案發生，佢先至會入翻呢間酒吧做乜嘢咧？佢入去咧就係攞錢啦，因為入邊嘅人佢見到入邊嘅人死曬啦，佢就走咗去個 cashier 嗰度咧就偷咗60几蚊，然之後咧就離開間吧咧就俾咗嗰啲錢佢個 friend。 佢呢叫趁火打劫啊！ 趁火打劫，跟住咧佢就入翻個酒吧就報警。咁跟住報警之後咧，好啦，咁啊另外一個證人咧又要出場啦。咁呢一個咧就叫做Valentine 嘅小姐啦。咁咧就Valentine 小姐第六張相。Valentine 咧呢一個咁美豔嘅女士咧，佢係咩人咧？咁原來當時咧佢就住喺呢一間酒吧上面嘅。咁佢話當時咧佢因為呢單案咧發生喺半夜2点半啦。咁啊當時其實佢本來睇睇下電視瞓著咗啦，但係聽到咧砰砰砰砰咁咧，佢就好驚啦。咁佢喺個窗嗰度裝出去嘅時候咧，又俾佢見到一架白色車啊，一架白色車。咁佢後屘咧佢有形容過呢架車係點噶？咁佢就話咧見到呢架車咧嗰個車尾咧。係好似嗰個車尾嘅燈咧，好似蝴蝶咁噶，即係咧兩邊係有兩個燈咁樣，好似蝴蝶嘅翼咁噶。同埋佢裝到咧嗰個車牌咧，唔係屬於新澤西州嘅車牌。咁咧因為嗰啲字咧， 係有啲唔同噶。佢形容係個車牌藍色底，係橙色字， 係啦。 咁因為美國嘅車牌其實你想知佢邊個州度發咧，其實都唔係好難嘅，因為其實好多時個顏色係有幾種組合，藍色底白色字， 或者是藍色底黃色字、藍色底金色字，或者是白色底藍色字咁樣樣嘅。 即係好像日本嗰啲車牌咩群馬縣啊，其實你就用顏色嚟。 因為當地嘅車牌其實是根據個省、或者根據嗰個州的政府去發的 ，OK， 咁、所以不同州個車牌就一定是不同的 唔同顏色 噶啦， 咁大家呢度首先記一記佢佢哋嘅口供先，咁一間咧，我哋第二 part 咧會同大家講，再分析一下咧，其實佢哋啲口供咧都有啲古靈精怪嘅嚇，即係總之係唔係好妥嘅嚇。咁啊，但係呢度咧首先都要交代一下啦，其實警方咧當時咧就喺呢一個案發之後咧半個鐘到啦。咁就拉咗兩個男人嚟，兩個黑人，同埋咧拉咗架白色車嚟。咁、就話呢兩個黑人咧，就係喺呢個白色車嗰度咧拉出嚟嘅。好啦，咁究竟呢兩個黑人係邊個呢？好啦，頭先講咗啦，其中一個叫就係、是、今日我哋講呢一個拳手啦，阿 Carter 啦，當時咁出名嘅 Carter 就俾佢哋拉咗嚟呢個酒吧嗰度，話佢咧同佢個 friend 咧 artist 咧、就係兩個咧都係同呢單案咧可能係有關嘅喎嚇。 疑犯 artist 啊，即係嗰個 artis 係啦。咁就話佢哋咧就應該係同呢單案咧可能係有關聯嘅。咁、我哋睇一睇14嗰張相先。咁啊，望一望佢同佢個 friend 啊，大家都要認一認佢個 friend 咧。其實個 friend 嗰個面相咧都幾易認嘅，好長嘅塊面。 白色 T 恤嗰個就係 artist。 你見到佢嘅手當時係兩個扣住啦，其實佢哋俾人拉咗嘅。好啦，咁點解當時咧會捉到個個唔捉係要捉呢兩個黑人咧？咁嗰度都有好多黑人㗎，係咪先？咁原來咧就要睇一張相啦，第十呢張相，第十。咁咧嗱，大家睇到呢一幅地圖咧，上面咧好簡單嗱，將佢簡化咗俾大家睇啦。因為原本嗰張好鬼複雜嘅。好喺呢個圖上面咧，有兩點半鐘嘅案發酒吧啦，即係話兩點半嘅時候咧就發生咗槍擊案啦。咁而呢一個Carter 咧，佢呢個拳擊手嘅 Carter 咧，佢咧就喺2:35嘅時候咧，你咪見到一個車嘅。咁原來當時咧，佢同佢個 friend artist 咧就係揸住呢架車咧。繼續看 圖， 因為呢兩段一定要解釋清楚俾大家聽。咁2:35嘅時候咧，佢哋架車咧就係俾人哋發現，俾警察發現佢哋喺個路上面開緊嘅。咁2:40嘅時候咧，又喺呢右下角呢個位置咧，又俾人發現咧係開緊嘅。咁跟住咧，去到3:00嘅時候，先至將佢哋拉翻去案發嘅現場。咁點解會拉佢哋咧？就因為2:40嘅時候，警察知道啦，原來咧，哇！證人話有架白色車，有兩個黑人喺個車裏面，快啲去追捕呢架車啦咁樣。咁佢哋就發現，咦，真係揾到架白色車入邊有黑人， 有兩個黑人喎， 但係唔係兩個，佢2:40嘅時候咧，發現呢架車裏面咧有三個黑人，一個其中一個咧，佢哋喺車尾見到咧就係嗰個 Carter。 佢就匿埋咗，佢形容佢當時咧就係好鬼鼠咁咧坐咗喺個車尾嗰度啊！咁但係因為警察當時發現咧，喂頭先我哋話兩個黑人啫喎，但係呢個車有三個黑人喎，我諗都唔係噶啦，放佢哋走啦咁。咁但係冇幾耐佢哋又收到消息，喂唔係喎，嗰啲證人話嗰架車咧個車尾係蝴蝶咁嘅車尾燈嘅喎，同埋車牌咧唔係屬於新澤西州嘅。咁警察諗一諗，咦頭先我放走嗰個車？唔係咁嘅咯， 係咯。 於是乎，即刻去兜截翻呢個車翻嚟。咁所以咧，先至會發生咗咧，就係 Carter 同埋佢個 friend artist 咧，係俾人拉翻去呢個案發酒吧嗰度咧，睇下佢哋咧係咪真係。 但係個 question mark 係第三個人去咗邊？ 係啊，因為警察話當時車裡面有三個人㗎嘛。咁其中一個人咧，真係我到而家我都唔知佢喺邊。 好似人間蒸發咗咁樣。 咁反正當時咧就係拉咗阿 Carter 啦，同埋 artist 嘅。咁除咗話喺拉佢哋去現場啦，梗係睇下佢哋有冇指毛留低啊咁樣之外咧，亦都要睇下佢哋嗰個車裡面咧有冇啲罪證嘅。咁翻轉頭咧話俾大家聽咧，究竟俾人揾到咩罪證？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東頭灣道99號，幕幕驚心動魄嘅案情。段段鲜为人知的内幕，逢星期三、星期五晚11:00，90分钟带你来回地狱又接返人间。呢度系东头湾道99號。屹立不倒，全靠各位东粉支持，欢迎登入 www.radio99.tv 嘅网页，99蚊3个月就可以随时重温同埋下载所有内容。舊會員記得準時續期啦！